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44，唐纪六十。文宗元上昭献孝皇帝上之下。太和三年春正月，齐至少与承德合兵略贝州。义成行营兵3000人，先屯齐州，使之与城，中道溃叛。恒海节度使李佑讨诛之，李听使唐合兵击齐至少，破之。至少将其众5000奔镇州。李在义奏攻沧州长芦，拔之。贾臣昭义奏齐至少余众15000人亦本道降，至之洛州。二月，恒海节度使李佑率诸道行营兵击李同杰，破之，进攻德州。武宁卓生兵马使石雄勇敢爱士卒，王志兴残虐，军中欲逐志兴而立雄，志兴知之，因雄立功，奏请除刺史。秉臣以雄为毕州刺史。史宪成闻苍井江平而惧，其子唐劝之入朝。秉寅，宪成使唐奉表请入朝，且请以所管听命。石雄既去武宁，王志兴西杀军中与熊善者100余人。夏4月戊午，志兴奏熊摇动军情，请诛之，赏之熊无罪，免死，长留白州。戊辰，李在义奏攻沧州，破其罗城。李佑拔德州，城中将卒3000余人奔镇州。李同杰与右书请降，又并奏其书。建议大夫伯奇受诏宣慰行营，好张大生事以威制诸将，诸将以恶之矣。即李同杰请降于右，又遣大将万宏代守沧州，其以同节之诈，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，以示朱红，取同节及其家属一京师，以害至江陵。或言王廷凑欲以骑兵窜同节，乃斩同节，转守苍井西平。五月庚寅，加李在义同平章事，诸道兵攻李同杰，3年仅能下之，而伯奇竟入城，取为己功，诸将急之，整上表论列。辛卯，贬其为寻州司户。李佑寻轰人吟设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。六月丙辰，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归本道休息，但勿保境，勿相往来，唯廷凑孝顺未达章表，余皆勿受。辛酉，以史宪成为监视中、河中节度使，以李听兼魏博节度使，分相魏禅3州，以史孝章为节度使。初，李佑闻伯奇杀万宏，大惊，即遂惧，上曰：“佑若死， 是其杀之也。鬼有刺其自尽。河东节度使李成奏得王庭凑书，请纳景州，又奏齐志绍自缢。上遣中使赐史宪成经节，鬼友至魏州，使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逃，亲言未尽。宪成解府库以致刑，贾诩军乱，杀宪成，奉衙内都知兵马使领武何进涛之留后。李听进至魏州，进涛拒之不得入。秋七月，进涛出兵击李听，听不违背，大败溃走，昼夜兼行，驱前口，失亡过半，辎重兵械尽弃之。招一兵救之，听仅而得免，归于华台。河北久用兵，溃运不及，朝廷厌苦之。八月壬子，以晋涛为魏博节度使，复以相魏禅三州归之。沧州成丧乱之余，骸骨蔽地，成空野旷，户口存者十无三四。癸丑，以魏卫青因右为齐德仓井节度使，又至镇与士卒同甘苦，招抚百姓，劝之耕桑，流散者稍稍复业。先是本军三万人皆养己度之，又至一年，租税自能善其办。二年，请西坝度之几次。三年之后，户口资职，仓廪充盈。王廷凑因临道微露请服之意，人身设廷凑及将士，复其官爵。征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为兵部侍郎，裴度建以为相。会吏部侍郎李宗敏有宦官之助，贾诩以宗敏同平章事。上姓简肃，九月辛巳，命中尉以下吴德义杀胡绫罗，听朝之暇，唯以书使自娱，声乐游田，未尝留意。驸马为楚人，常着伽罗巾。上谓曰：“朕慕卿门第清素，故有选上。如此金服，听其他贵戚为之，卿不虚耳。”人臣以李德裕为义城节度使，李宗敏误其逼己，故出之。冬十月丙辰，以李听为太子少师。陆随言于上曰：“宰相任重，不宜兼筋骨琐碎之物。如杨国忠、袁在、黄甫伯皆奸臣，所为不足法也。”上以为然，于是裴度辞度之，上许之。十一月甲午，上祀元丘，赦天下。四方无德献奇巧之物，其先例布帛皆尽之，焚其积柱。丙申，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奏南诏入寇。元颖以旧相文雅自高，不晓军事，专务蓄积，减削士卒衣粮， 西南戍边之卒衣食不足，皆入蛮境超道以自给。蛮人凡以衣食资之，由是蜀中虚实动静，蛮皆知之。南诏自挫颠谋大举入寇，边州屡以告，元颖不知信。挫颠兵至，边城一无备御。蛮以蜀族为向导，袭陷西戎二州。甲辰，元颖遣兵与战于琼州南，蜀兵大败，蛮遂陷琼州。武宁节度使王志兴入朝，诏发东川、兴元、荆南兵以救西川。十二月丁未朔，又发鄂岳、湘邓、陈徐等兵继之，以王志兴为中武节度使。即有以东川节度使郭昭为西川节度使，兼权东川节度使。挫颠自琼州引兵进抵成都，庚戌陷其外郭。杜元颖率众保牙城以拒之，欲遁者硕四。仁子贬元颖为邵州刺史。即位，以右领军大将军董仲志为神策，诸道西川行营节度使，又发太原凤翔兵赴西川。南诏寇东川，入梓州西郭，招兵寡弱，不能战，以书则挫颠。挫颠复书曰：杜元颖侵扰我，故兴兵报之耳，与昭修号而退。蛮留成都西郭十日，其使未服蜀人，事似安堵。将行，乃大略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。蜀人恐惧，往往赴江，流失色江而下。挫颠自为军殿，即大渡水。挫颠谓蜀人曰：此南无境也，听汝哭别相国。众皆痛哭，赴水死者以千计。自是南诏工巧列于蜀中。挫颠遣使上表称：蛮必修直贡，岂敢犯边？正以杜元颖不恤军事，愿苦元颖，敬为向导。其我此行以诛虐帅，诛之不遂，无以为蜀事之心，愿陛下诛之。丁卯，再贬元颖寻州司马。召董仲志及诸道兵皆引还。郭昭至成都，与南诏立约，不相侵扰。召遣中使以国信赐挫颠。四年春正月辛巳，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入朝。戊子，立子勇为鲁王。李宗闵引荐牛僧孺。辛卯，以僧孺为兵部尚书，同平章事。于是二人相与排并李德裕之党，稍稍逐之。南诏之寇成都也，召山南西道发兵救之。兴元兵少，节度使李将募兵千人赴之，未至，蛮退而还。兴元兵有嫦娥，召新募兵西罢之。 二月乙卯，将西召新君，欲以诏旨而遣之，仍赐以廪脉，皆样样而退。往辞监军，监军杨叔元素物将不奉己，以赐物帛击之，众怒，大躁，略库兵驱使衙，将方与辽左燕不违背，走登北城，或劝坠而出。将曰：“吾为元帅，岂可逃去？”挥推官赵存曰：“令去。”存曰曰：“存曰受民公之，何可苟免？”牙将王景言与贼力战，死。将存曰：“即观察判官薛齐，皆为乱兵所害。”贼遂屠将家。戊午，叔元奏将收新军募职以治乱。庚申，以尚书右丞温造为山南西道节度使。是时，三省官尚书共论李将之冤，谏议大夫孔敏行据城叔元激怒乱兵，上使务。三月乙亥朔，以刑部尚书柳公绰为河东节度使。先是，回鹘人入贡及护士，所过恐其为变，常严兵迎送防卫之。公绰至镇，回鹘遣梅禄李畅以马万匹护士。公绰但遣牙将单骑迎烙于境，至则大辟衙门，受其礼业。畅感气，借其下，在路不敢驰猎，无所侵扰。行北沙陀素骁勇，为九姓六州胡所畏服。公绰奏以其酋长朱爷直官为阴山都督，代北行营招抚使，使居云朔塞下，汉域北边。执已与朱酋长入夜，公绰与之宴。执已神采严整，进退有礼。公绰谓辽左曰：“执已外严而内宽，严徐而礼当，福禄人也。”执以母妻入献，公绰使夫人与之饮酒，愧慰之。执以感恩，为之尽力。塞下旧有废府十一，执以修之，使其部落三千人分守之，自是杂鲁不敢犯塞。温造行至包城，与兴元都将魏志忠征蛮归，早密与之谋诛乱者，以其兵800人为牙队，500人为前军，入府分守诸门。己卯，造逝世，想将士于衙门。造曰：“吾欲问新君去留之意，以西使来前。”即烙问，命坐行酒。至终密以牙兵为之，既合畅杀新君800余人，皆死。杨叔元起，拥造薛求生，造命求之。其首杀将者，斩之100段，余皆斩首，投尸汉水。以百首祭礼将，30首祭死士者，据事以闻。己丑，留杨叔元于康州。癸卯， 加淮南节度使段文昌同平章事，为京南节度使。西寇幽州，下四月丁未，卢龙节度使李在义击破之。辛酉，秦齐王如节已献。裴度以高年多疾，恳辞基政。六月丁未，以度为司徒，平章军国重事，四己损，三五日一入中书。上患患者强盛，宪宗敬宗弑逆之党犹有在左右者。中尉王守成由专横，招权纳贿，尚不能治。常密与翰林学士宋申锡言之，申锡请剑除其逼，上以申锡陈厚忠谨，可以以事，擢为尚书右丞。七月癸未，以申锡同平章事。初，裴度征淮西，奏李宗闵为观察判官，由是见或禁用。至是，愿度见李德裕，因其谢病。九月壬午，以度兼侍中，充山南东道节度使。西川节度使郭昭以急求待。冬十月戊申，以义城节度使李德裕为西川节度使。蜀自南诏入寇，一方残弊，郭昭多病，未暇完补。德裕至镇，作筹边楼，土蜀地形，南入南诏，西达吐蕃。日照老于军旅习边事者，虽走卒蛮夷无所见，防以山川城邑，道路险易，广狭远近，未逾越，皆若深长设立。上命德裕修塞清溪关，以断南诏入寇之路，或无土则以石垒之。德裕上言，通蛮细路至多，不可塞，为重兵镇守，可保无虞。但黎雅以来得万人，成都得二万人，经加训练，则蛮不敢动矣。边兵又不宜多，须立可临至。崔干之杀郭英义，张匪之逐张延赏，皆镇兵也。使北兵皆归本道，为河中陈许三千人在成都，有诏来年三月一归。蜀人凶惧，德裕奏起郑华五百人，陈许千人以镇蜀，且言蜀兵脆弱，心为蛮寇所困，皆破胆，不堪征戍。若北兵进归，则与杜元颖时无异，蜀不可保。恐异者云，蜀经蛮寇以来，以自增兵，向者蛮寇以逼，元颖使募士人为兵，得三千余人，徒有其数，实不可用。郭昭募北兵仅得百余人，臣父赵牧得二百余人，此外皆援引救兵也。恐义者又闻一夫当官之说，以为清晰可色。臣访之蜀中老将，清晰之旁大陆有三，自于小径无数，皆东蛮临时为之开通， 若言可色，则是欺罔朝廷。要须大渡水北更筑一城，以里接黎州，以大兵守之方可。况闻南诏以所掠蜀人2000及金帛，禄位吐蕃，若使二鲁知蜀虚实，联兵入寇，诚可深忧。其朝臣谏言者，盖由祸不在身，往人则一状流入唐案，他日败事，不可令臣独当国宪。朝廷皆从其请，德裕乃练士卒，弃保障，积粮储以备边，蜀人粗安。是岁，渤海勋王仁秀卒，子新德早死，孙仪振立，改元咸和。5年春正月丁巳，赐仓齐德节度，名义昌君。庚申，卢龙监军奏李在义与赤使宴于球场后院，副兵马使杨志成与其徒呼噪作乱。在义与子郑元奔益州，志成又杀莫州刺史张庆初，上诏宰相谋之。牛僧孺曰：“范阳自安史以来，非国所有。刘总暂献其地，朝廷费钱80万民，而无丝毫所获。今日至诚得之，由前日在役得之也。因而辅之，使汉北敌，不必计其逆顺，上从之。”在义自益州赴京师，上以在义有平仓井之功，且是朝廷恭顺。2月壬辰，以在义为太保，同平章事如故，以杨志成为卢龙留后。陈光曰：“昔者圣人顺天理，察人情，知其民之莫能相治也，故置师长以正之；知群臣之莫能相识也，故见诸侯以治之；知列国之莫能相服也，故立天子以统之。天子之于万国，能包善而处恶，抑强而扶弱，俯伏而成为，尽暴而诛乱，然后发号施令，而四海之内莫不率从也。”诗曰：“绵绵我王，纲纪四方。”在意翻平大臣，有功于国，无罪而至成逐之，此天子所宜治也。若一无所问，因以其土田爵位受之，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，皆出于士卒之手。天子虽在上，何为哉？国家之有方阵，岂专利其财富而已乎？如僧孺之言，姑息偷安之术耳。其宰相佐天子与天下之道哉？”新罗王晏生卒，子景辉立。上与宋景熙谋诛宦官，申西引吏部侍郎王凡为京兆尹，以密旨谕之。凡谢其谋，正助王守成知之，因为之备。上帝张王凑贤有人望，祝令神策都虞后窦卢祝诬告申西 谋立张王，戊戌守城奏之，上以为信然，甚怒。守城欲集遣200骑图申西家，飞龙使马存亮故正曰：“如此，则京城自乱矣。”一召他相与议其事，守城乃止。是日，寻休，遣中使西召宰相至中书东门。中使曰：“所召无宋公明，申西之获罪，望严英以护叩头而退。”宰相至严英，赏赐以守城所奏，相顾恶斥，上命守城补窦卢柱所告16宅公事品官晏敬泽及申西亲事王诗文等于晋中居之，诗文亡命。三月庚子，西申罢为右庶子，自宰相大臣无敢显言其冤者，独京兆尹崔管、大理卿王正雅连上书请出内狱赴外庭核实，由是欲稍缓。正雅弘之子也。晏敬泽等自乌府常申西遣王诗文答意于王，皆翌日知之。玉成人吟上西召施宝以下及台省府四大臣面询之。五季，左常侍崔玄亮及侍中李固言、谏议大夫王志、补缺卢钧、书元包、蒋系、裴修、韦温等复请对于严英，其以御事复外复案。上曰：“吾已与大臣议之矣。”屡遣之出不退。玄亮叩头流涕曰：“杀一匹夫犹不可不重慎，况宰相乎？”上亦稍解曰：“当更与宰相议之。”乃复召宰相入。牛僧孺曰：“人臣不过宰相，今申西以为宰相，假使如所谋，复与何求？申西待不至此。”正柱恐复案诈绝，乃劝守城请指行贬处。癸卯，贬张王凑为朝献公，宋申西为开州司马。存亮即日请致仕。玄亮慈州人，智通武士孙，系义之子。元包江州人也。晏敬泽等作死及流窜者数十百人，申西竟卒于贬所。夏四月己丑，以李在义为山南西道节度使，杨志成为幽州节度使。五月辛丑，上以太庙两事破漏，余年不弃，伐江作剑，杜之判官宗正卿奉，即命中使率公徒辍晋中营善之才以弃之。左补缺韦温建以为：“国家至百官各有所思，苟为辉旷一处其人，更则能者待之，今旷官者止于伐奉，而幽枕所窃即为内臣，是以宗庙为陛下所思， 而百官皆为虚设也。上善其言，即追止中使，命有司弃之。秉臣西川节度使李德裕走前使一南诏，所所掠百姓得4000人而还。秋8月戊寅，以陕国观察使崔彦为鄂越观察使。鄂越地囊山带江，处百越巴蜀京汉之会，土多群盗，飘行舟，吾老幼必尽杀乃矣。彦至，迅卒置兵，作蒙冲追讨，遂中悉诛之。彦在陕，以宽仁为志，或经月不吃一人，及至鄂，严峻刑罚，或问其故。彦曰：陕土瘠民贫，吾府之不暇，尚恐其惊。鄂地险民杂，夷俗飘缴为奸，非用威刑不能制治。正贵之变，盖为此也。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奏：蜀兵累及老弱者，从来终身不减。臣命立五尺五寸之度，减去4400余人，复减募少壮者1000人，以慰其心。所募北兵已得1500人，与土兵参居，转乡训习，日益精练。又蜀公所作兵器，徒物华饰，不堪用。臣今取功于别道以治之，无不坚利。九月，吐蕃维州副使西达谋请降，尽率其众奔成都。德裕遣行维州刺史余藏简将兵入据其城。更深具奏其状，且言欲遣生枪3000，烧13桥，到西戎复新，可喜9尺，是为高莫深，恨不能治者也。是下尚书省及百官议，皆请如德裕策。牛僧孺曰：吐蕃之境四面各万里，失意为州，未能损其势，必来修号约罢戍兵。中国玉荣守信为上，彼若来则曰：何事失信？养马未如川，赏平两板，万计辍回中，怒气直辞，步3日至咸阳桥。此时西南数千里外，得百围州，何所用之？徒弃诚信，有害无利。此匹夫所不为，况天子乎？上以为然，召德裕以其城归吐蕃。执西达谋及所与携来者悉归之。吐蕃尽诛之于境上，极其惨酷。德裕由是怨僧孺一身。冬10月戊寅，李德裕奏南诏寇西州，陷3县。6年春正月壬子，诏以水旱降细求。群臣上尊号曰太和文武至德皇帝，又补缺维温尚书以为：今水旱为灾，恐非重事徽称之时。上善之，辞不受。3月辛丑，以武宁节度使王志兴兼侍中， 充中武节度使，以宾宁节度使李听为武宁节度使，回鹘昭里可汗为其下所杀，从此胡特勒立。李听之前镇武宁也，有苍头为牙将，致仕听先遣亲吏至徐州慰劳将士，苍头不欲听复来，遂军士杀其亲吏，栾食之。听惧，以及故辞。辛酉，以前中武节度使高宇为武宁节度使。下五月甲辰，李德裕奏修邛崃关，即以西州李台登城。秋七月，元王魁薨。冬十月甲子，立鲁王永为太子。初，上以晋王普敬宗长子，姓锦苑，欲以为嗣。会薨，上痛惜之，故久不易见楚，致仕使行之。十一月乙卯，以荆南节度使段文昌为西川节度使，西川监军王建言入之枢密，朔未上言，复送西达谋以快鲁心，觉后来降者非计也，上亦悔之。由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牛僧孺失策，赴李德裕者因言僧孺与德裕有隙，害其功，上亦疏之。僧孺内不自安，会上谕言英谓宰相曰：天下何时当太平？卿等亦有益于此乎？僧孺对曰：太平无相，仅四夷不至交亲，百姓不至流散，虽非治理，亦未小康。陛下若别求太平，非臣等所及。退谓同列曰：主上则望如此，吾曹岂得久居此地乎？因雷表请罢。十二月乙丑，以僧孺同平章事，充淮南节度使。陈光曰：君明臣忠，上令下从，俊良在位，宁邪处远，礼修乐举，行清正平，奸诡消服，兵革演疾，诸侯顺服，四夷怀服，家己人族，此太平之象也。于斯之时，昏似专权，挟君于内，弗能远也。藩镇祖兵，凌慢于外，弗能治也。士卒杀主主帅，俱命自立，弗能解也。军旅岁兴，复练日极，骨血纵横于原野，柱轴空结于里驴，而僧孺谓之太平，不亦呜呼？当文宗求治之时，僧孺任居长壁，进则偷安取容以窃位，退则欺君污事以盗名，罪孰大焉？真王成薨。乙亥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入朝。丁未，以前西川节度使李德裕为兵部尚书。初，李宗闵与德裕有隙，即德裕还自西川，赏注意甚厚，朝夕且为相。 宗敏百方举之不能。京兆尹杜从，宗敏党也，常议宗敏，见其有忧色，曰：“得非以大荣乎？”宗敏曰：“然，何以相救？”从曰：“从有一策，可平素汉，恐公不能用。”宗敏曰：“何如？”从曰：“德育有文学而不由科第，常用此为前钱，若使之知举，必喜矣。”宗敏默然有见，曰：“更思其次。”从曰：“否则用为御史大夫。”宗敏曰：“此则可以。”从再三语曰：“乃亦德育。”德育迎衣曰：“公何谓防此寂寥？”从曰：“敬安相公令从达意，即以大夫之命告之。”德育惊喜泣下，曰：“此大门关，小子何足以当之？”祭谢重榻。宗敏复于己事中杨于清谋之，事遂终止。于清汝氏之从弟也。七年春正月甲午，甲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同平章事遣归镇。初，从谏以忠义自任，入朝欲请他镇。既至，见朝廷事柄不一，有士大夫多请托，心倾朝廷，故归而易交。徐州城王志兴之后，士卒交备，节度使高宇不能治，上以为忧。贾银以岭南节度使崔巩为武宁节度使。巩治镇宽猛适宜，徐人安之。巩管之地也。二月癸亥，甲卢龙节度使检校工部尚书杨志成检校吏部尚书。进奏官徐迪以宰相言：“军中不识朝廷之志，为之尚书改仆业为谦，不知工部改吏部为美，赤石往恐不得出。”辞气甚慢，宰相不以为意。丙戌，以兵部尚书李德裕同平章事。德裕入谢，赏与之论朋党事，对曰：“方今朝事三分之一为朋党。”使己事中杨于清与从兄中书舍人汝氏，弟户部郎中汉公，中书舍人张元夫，己事中萧汉等善结交，依附权要，上根执政，下脑有私，为世人求官及科第，无不如志，上闻而恶之，故与德裕言守及之。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悦者。初，左散骑常侍张仲方常博李吉府事，即德裕为相，仲方称疾不出。三月壬辰，以仲方为宾客分司。杨志成怒不得仆业，刘官告使魏宝义并春衣使焦凤鸾，宋西契丹使尹世公。甲午，遣牙将王文颖来谢恩并让官。丙申，复以告身 秉披达赐之，文颖不受而去。何王启薨。庚戌，以杨于清为常州刺史，张元夫为汝州刺史。他日，赏赋言及朋党。李宗闵曰：“臣素知之，故于清辈臣皆不与美观。”李德裕曰：“己设非美观而合。”宗闵失色。丁巳，以萧翰为郑州刺史。夏四月丙戌，册回鹘新可汗为爱登里罗玉墨密师河沟路皮茄张信可汗。六月乙巳，以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在义为河东节度使。先是，回鹘每入贡，所过暴掠，州县不敢劫，但严兵防卫而已。在义至镇，回鹘使者李畅入贡，在义谓之曰：“可汗遣将军入贡，以故救生之号，非遣将军灵见上国也。将军不及不屈，始为亲道，在义亦得杀之，勿为中国之法可乎也。”于是西罢防卫兵，但使二族守其门，畅未服，不敢犯令。人参以工部尚书郑谭为御史大夫。初，李宗闵误谭在晋中硕言事，奏罢其事讲，上从容谓宰相曰：“因幼经术颇似郑谭。”宗闵对曰：“谭幼经术诚可上，然论义不足听。”李德裕曰：“谭幼议论，他人不欲闻，唯陛下欲闻之。”后旬日，宣出，除谭御史大夫。宗闵为枢密使崔谭俊曰：“是一切宣出，安用中书？”谭俊曰：“八年天子，听其自行事亦可以。”宗闵悄然而止。乙亥，以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宗闵同平章事，充山南西道节度使。秋七月壬寅，以右仆射王涯同平章事，兼度支盐铁转运使。宣武节度使杨元清有疾，朝廷亦除代。李德裕请喜刘从谏于宣武，因拔出上党，不时与山东联结，上以为未可。癸丑，以左仆射李成为宣武节度使。上患进士文士不通经术，李德裕请医杨婉意，进士是论意，不是师父。德裕又言，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，自是一计宗室，不令出阁，天下亦皆以为幽闭骨肉，亏伤人伦。像是天宝之末，建中之初，宗室散处方舟，虽未能安定王室，尚可各全其生，所以昔为安禄山诸祠所鱼肉者，犹聚于一宫故也。陛下常因册太子，致书 听宗室年高属书者出阁，且除株洲上座，使携其男女出外婚嫁，此则百年必法，一旦因陛下去之，海内孰不心悦。上曰：兹是朕久知其不可，方今诸王既无贤才，无所失耳。八月庚寅，册命太子，因下至，诸王自今以次出阁，受锦望州刺史。上左十六宅县主以时出仕，进士廷士师父。诸王出阁，竟以役所除官不绝而罢。人吟假幽州节度使杨志成简教右仆射，仍别遣使未遇之。杜牧愤和硕三镇之桀骜，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，乃作书名曰罪言，大略以为：国家自天宝道起，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，人望之若回鹘吐蕃，无敢窥者。其粮菜披其风流，因亦为寇，未尝五年间不战，皎皎然七十余年矣。今上策莫如先自治，中策莫如取位，最下策为浪战，不计地势，不审攻守是也。又伤府兵废坏，作原十六位以为：国家十种随制开十六位，自今观之，设官言无位者，其十六位乎？本源世纪，其实天下之大命也。贞观中内以十六位蓄养武臣，外开折冲果义府574，以处兵武，有事则容臣提兵居外，无事则放兵居内。其居内也，富贵恩泽以奉其身，所不知兵散射诸府。上府不越1200人，三十更驾，一时至午，即藏将府，五散田亩，力解势迫，人人自爱，虽有蚩尤为帅，亦不可使为乱耳。及其居外也，原不知兵披袭乃来，抚越在前，爵赏在后，飘豹交佐，起侠易略，虽有蚩尤为帅，亦无能为叛也。自贞观至于开元130年间，戎臣兵武未使逆篡，此大圣人所以能秉统轻重，治章表里，胜算神术也。至于开元末，余如奏章曰：天下闻圣矣，请罢府兵。武夫奏章曰：天下力强矣，请薄四夷。于是府兵内产，边兵外作，戎臣兵武湍奔十往，内无一人矣。伟大忠肝，成焉偏重，而天下先然，根蒙尽然，七圣干实，求欲除之，且不能也。由此观之，戎臣兵武岂可一日使出洛陵剑哉？然为国者不能无兵，居外则叛，居内则篡，使外不叛，内不篡， 古今已还，法术最长，其制服立位乎？近代以来，于其将也必复为甚，率皆视而备，多积金玉，复以幽冥，折劝交祸所能治也，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，复无慷慨感慨之气，百长千里一朝得之。其强节必薄者，则挠削法治，不使负己，斩足忠良，不使为己，利一事变，往不为寇。其因你矫巧者，亦能加算口脸，委于邪性，由清事功，去郡得都，四旅所至，只为别管，或一夫不幸而受，则夹割生人，略杂天下，是以天下兵乱不息，其人干耗，米不由是矣。呜呼！文皇帝十六位之旨，其谁缘而复之乎？又作战论以为，河北是天下，有诸姬也，天下是河北，有四支也。河北气俗浑厚，果于战耕，加以土锡剑马，便于持敌，是以出则胜，处则饶，不亏天下之产，自可丰植，亦由大农之家，不待诸姬，然后以为富也。国家无河北，则精甲锐卒、利刀良弓、剑马无有也，是一支兵去矣。河东蒙津、华台、大梁、彭城、东平，尽速后兵以色鲁冲，不可他使，是二支兵去矣。六镇之师绝数三亿，低首扬戟，横拱不为，则沿淮以北，寻河之南，东进海，西寇洛，赤地进取，才能应废，是三支才去矣。咸阳西北，容夷大屯，尽产吴越荆楚之饶，以旦兵数，是四支才去矣。天下四支尽解，投腹兀然，其能以事久为安乎？今者诚能治其五败，则一战可定，四支可生。夫天下无事之时，惦记大臣偷安奉私，战事离落，兵甲顿毙，是不搜练之过，其败一也。百人贺歌，仰食献官，则携千夫之名，大将小皮操其余营，以鲁壮为幸，以师老为余，是执兵者常少，米食常多，此不择食料食之过，其败二也。战小胜，则张皇其功，奔走献状以邀上赏，或一日再次，或一月累封，凯旋未歌，书品已重，绝命极矣，田宫广矣，今增益矣，子孙观矣，焉肯搜其出死，擒于我矣，此后赏之过，其败三也。多丧兵士，颠翻大都，则跳身而来，刺邦而去，回视刀具，气色甚安，一岁未更，悬已立于坛池之上矣，此轻罚之过，其败四也。 大将兵柄不得专，恩臣赤使迭来挥之，唐然将振，阴然将鼓。一则曰必为偃月，一则曰必为鱼离。三军万夫，桓玄降阳，恍亥之间，鲁季成之，遂取吴之旗鼓。此不专任责成之过，其败吴也。今者常欲调持干戈，洒扫垢污，而乃冢前飞，是不可为也。又作首论以为，今之义者皆曰，夫绝将之徒，吾以良将进兵为贤策，高位美绝，充饱其肠，安而不挠，外而不拘，亦有患扰虎狼而不服其心，则奋气不萌，此大力真元所以守邦也，亦何必急战，焚奸无民，然后以为快也。余曰，大力真元之间，是以此为祸也。当世之时，有成数十，千百族夫，则朝廷别待之，待以法度。于是阔视大言，自述一家，破制削法，绝为尊奢。天子养威而不问，有司守田而不喝，王侯通爵，月禄受之，进聘不来，击杖服之，逆袭鲁印，皇子嫔之，庄园采事，无不备之。是以地亦广，兵亦强，见你亦甚，耻心亦昌。于是土田名器分化殆尽，而贼夫贪心，未及判案，遂有银名月号，或帝或王，蒙祖自立，恬淡不畏，走兵肆掠，以保其志者也。是以赵魏燕齐擢起大畅，粮菜无数，逆而贺之。其余混哄喧嚣，欲相笑者，往往而逝。运遭笑侮，萧干不忘。前应后结，悉思昭义，故能大者诛除，小者会来。不然，周秦之交，即为范烈哉。大抵生人犹然多欲，欲而不得则怒，怒则争乱随之，是以教痴于家，刑罚于国，征伐于天下，此所以财其欲而色其争也。大力真元之间，尽凡此道，提区区之有而色无涯之争，是以首尾止之，机不能相运调也。今者不知非此，而反用以为经。余见为道者，非止于河北而已。呜呼！大力真元守邦之术，永戒之哉。有著孙子谓之序以为，兵者行也，行者正事也。为夫子之徒，使众有然有之事也。不知自何代何人，分为二道，曰文武，离而俱行，因使近身之事不敢言兵，或耻言之。苟有言者，是以为粗暴异人，人不比属。呜呼！王师根本思罪为甚。礼曰，四交多累，此卿大夫之辱也。 立官自古，树立其国，灭亡其国，未始不由兵也。主兵者，必圣贤才能，多闻博识之事，乃能有功。亦于廊庙之上，兵行已成，然后付之于将。汉祖言，指宗者人也，或兔者犬也，此其事也。彼为相者曰，兵非无事，无不当之。君子曰，勿居其位可也。前宾宁前军司马郑注，一以王守成，权势勋卓，上深恶之。九月丙寅，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，内通赤史，外联朝事，两地往来，仆业才会，昼伏夜动，干切化权，人不敢言，道路已目，请赴法司。旬日之间，张数十上，守成逆注于右军，左军中尉为元素，枢密使杨成和、王建言皆误注。左军将李鸿楚说元素曰，郑注奸猾无双，卵寇不除，使成羽翼，必为国患。今因御史所合逆军中，鸿楚请以中尉役，诈为有疾，诏使治之。来则中尉言语作，鸿楚试策，似中尉举目，擒出杖杀之。中尉因献上叩头请罪，拒言其奸。杨王必助中尉进言，况中尉有一代之功，岂以除奸而获罪乎？元素以为然，召之，助之，或屈属服，宁辞权勇。元素不觉执手款屈，谛听望倦。鸿楚训似再三，元素不顾，以金帛后卫助而遣之。鸿楚怒曰，中尉失今日之断，必不免他日之祸矣。因解军职去，请之，居发备足。王牙之为相，著有立焉，且谓王守成，遂请李款之奏。守成言著于上而示之，寻奏为侍御史，充右神策判官，朝野骇叹。贾寅，以前中武节度使王志兴为河中节度使。群臣以上即位八年，未受尊号。冬十二月甲午，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。会有五方中使薛继棱自同化还，言闾阎凋敝。上叹曰，关中小忍，百姓尚耳，况江淮必年大水，其人如何？吾无数以救之，敢充虚名乎？因以通天带赏继棱，群臣凡四上表，竟不受。庚子，上使得封疾，不能言。于是王守成见昭义行军司马郑注善医，上征注至京师，饮其药颇有厌，遂有宠。